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俄羅斯今天在後面發爛了，說是美國在後面影響擴大，因為普京一在冬季奧運會完結後，我都預計他會發威，之前奧運會收斂一點，誰知一過後就來了，今天梅德韋傑夫 就直接說現在烏克蘭首都幾乎掌權的那班人發動了武裝暴動，定性為武裝暴動，這班人是叛逆分子，甚至過渡政府都不會承認，甚至之前暗示過，如果萬一克里米亞半島那邊有什麼風吹草動，出兵，美國立即喝止。 如果這樣做就一定犯錯了，你看到口水戰之餘其實都隱隔有一種內戰和俄羅斯出兵的跡象，因為上次普京已經出兵過格魯吉亞，現在照版主管，美國和歐洲是有權非常關注，你說美國和歐洲有沒有暗中干預烏克蘭呢？ 不敢說絕對沒有，有都是應該，因為烏克蘭的人，特別是西烏克蘭，他們的意志就是拒俄，希望脫俄入歐，這些是那裏的人的普遍意志。當然歐洲來說不是很想烏克蘭入會，因為大家的文化和經濟水準 有少少的差異，歐盟給了羅馬尼亞這些入會，保加利亞已經暗中浪掉，搞到大批的經濟移民離鄉別井，就去法國、英國拿救濟或拿中援。這次召多一件烏克蘭最遠的那些，譬如英國、德國、法國就不太樂意。 西烏克蘭的人很想做歐洲人，所以對於美國和歐洲人這個圍欄，你說歐盟很想烏克蘭出現一個不親俄的政府，尤其是當人民的意志時，但如果你不親俄 搞到俄羅斯的漁業走到克里米亞的時候，克里米亞到時怎樣呢？ 就算烏克蘭,我當給你政變成功， 但克里米亞由於歷史的問題， 俄國認為那裏不能動，可能這是我的底線。 你一搞那裏,你只是侵犯我黑海軍基地 這個戰略的利益,隨時會開拖。 這時候考驗奧巴馬政府的意志，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因為歷史的關係千絲萬縷之餘，因為經濟上都會依賴它， 因為大部分的天然氣和燃料 八九成都是依賴俄羅斯， 而且亦是俄羅斯提供很大的經濟援助給他。 俄羅斯作為普京,又有理由不高興， 因為錢是我給你花的， 燃料是我益你的,用低價給你。 最近跟他簽了低價協議，還有黑海的海港是我出錢和你租的。 這些全部是俄羅斯認為的恩惠。 如果現在這一刻搞獨立或分裂， 整個烏克蘭失去了影響力，這件事實不鋸，亦不會讓你分裂，因為東西一分裂就內戰了。 現在局勢不明朗的地方就是這件事。俄羅斯也剛才提過未試過出兵，例如格魯吉亞那次，他真的說出就出，普京這個人。 因為這次亦有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黑海艦隊基地，關聯的利益更加大，所以經常說東歐也有火藥庫。 這個火藥庫不覺不覺在烏克蘭都點著了。但你說這樣拋浪頭，你要出兵烏克蘭不是等於出兵格魯吉亞那麼簡單，因為烏克蘭不比格魯吉亞，他對俄羅斯的仇怨，尤其是西邊，是有歷史的淵源，是吧？ 還有很多舊數未跟你計算，如果俄國派兵進去一定是浴血奮戰，那時候慘了，生靈塗炭。但你說不出兵，任你這樣搞，普京公然替眼眉，用陰謀論來想，趁我搞冬季奧運會時，你在那處搞事。 你就以為我奧運會閉幕,我不會伸隻手來打你。 我現在就當著全世界來打。這些是爛仔作風,沒得談。強人作風也行。現在對於烏克蘭人是一個賭博。 怕不怕死? 會死人。 尤其是親政府、親雅魯哥維奇的一些狙擊手。 現在是遭受人民懲罰，即是那些做走狗、做奴才、平時攀附權貴，以為雅魯科維奇政府親俄，後面有俄國做大靠山，於是哈哈爸爸，現在被人拘捕出來當街毆打，因為 咁來都死咗好多人,起碼都幾百,咁呢啲呢奴才啊,槍手啊呢啲,刀手啊呢啲係要付出一個代價,所以呢,呢樣呢就啊,而家呢,咁就個烏克蘭的境況係相當之關鍵,咁呢個時候,喂,奧巴馬已經第二任。 再拖兩拖,現在奧巴馬有沒有當年列根或共和黨人的那種意志? 反而在這個局勢,第一線是歐盟的立場 尤其是法國、德國這些比較在歐洲大陸的大國， 因為這部分是鞭長能及。 如果反而依靠美國，美國現在只是出口水花， 而且他亦陷於阿富汗戰爭中,經常想退兵。 你要他還要干涉烏克蘭的局勢， 我覺得美國沒有這樣的心,亦沒有這樣的能力。 反而現在要看德國或法國這些歐洲國家肯不肯撐烏克蘭。 因為現在看回局面,一般這些情況可以再舉行大選， 令新的政府上台穩定局勢。 但你看到東西分裂的情況很嚴重,亦經過了一些流血的衝突， 已經動用到軍隊。 如果重新選舉,都很難選到一個東西兩面都滿意的領導人。 例如放出季莫申科的女總統， 是因為他之前的經濟表現不多，所以他在大選才輸給雅魯科維奇， 然後才拉鬼了他,用經濟犯罪等等。 現在就算他出來再選,都未必選得贏， 因為兩邊的人都未必會覺得他是一個好的領袖。 雅魯科維奇更加不用說,隨時會告他叛國或屠殺人民的罪。 現在究竟烏克蘭裏面還有什麼強人可以壓得住兩邊呢? 現在是數不到的。還有你出一個反俄國的,俄國的天然氣隨時加價， 甚至是切斷。 為什麼早前跟你簽約是便宜一點? 就是因為給面子你這個總統是親俄， 你現在簽了協議可以思維是不算數的所以烏克蘭的人變成目前的挑戰是頗強另一個選擇對於俄國來說他公然鼓吹東西烏克蘭分裂以基輔為界以第聂帕河為界 克里米亞就在俄國那邊,但這樣一定會爆發內戰 因為如果論民意抗俄還是親俄,是抗俄的人的民意佔多數 你硬要中間劏開一半,就不行 譬如整個九龍半島,不可以以彌敦道為界 九龍東被長毛做東九國王 九龍西被梁美芬做西九皇后 因為九龍東和九龍西加起來,撐長毛的人多於整個九龍半島支持梁美芬 所以如果普京想 將烏克蘭,好像九龍半島由彌敦道一湯為宜 彌敦道以西,這叫深水埗 大角咀,油麻地 彌敦道以東,這叫九龍城 土瓜灣紅磡,將整個九龍半島分裂為兩國 這樣也挺麻煩的 其實如果你用第聂伯河來分都分不均因為東面雖然以基輔的首都為界但第聂伯河的河東當然是親俄羅斯但河西不代表已經是親西方的烏克蘭族所以這條河亦不算是烏克蘭天然的一個 分界,所以一個分界呢一定是大家唔順利,所以德國總理馬克爾同普京呢都已經大家對咗嘴型就話要烏克蘭統一翻,唔可以分裂,因為大家都知道分裂冇好處,一定打仗,所以又唔同香港,即頭先用呢個譬如如果香港獨立呢,你話裡面再分裂呢,港島國 九龍國和新界國頂足而三新界國總統不用問,當然是劉皇發 九龍國總統是誰? 我剛才說不知道,長毛還是梁美芬,你自己騙過 港島,住在港島的就比較囂張,自認精英 懂事又多,英文又厲害,萬一大家來時出現港獨 就不是香港獨立,就full stop 一定下去,再讀新讀、九讀和賭讀,港島 然後,好像我剛才說 九龍半島中間劏開彌敦島,就叫九西和九東 這可能會在100年內左右出現 還有,大嶼山那些未計 大澳那邊又宣布獨立 但長洲更加要獨立一獨立就尊李麗珊為終身名譽長洲皇后 長洲獨立,南丫島不獨立怎麼行 南丫島國父是誰?當然是周潤發 到那時香港好看 網絡給1903都這樣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整個烏克蘭今天這個局面,其實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 東方就是指俄羅斯,西方就是歐洲 現在整個烏克蘭年輕化下一代 自然就向往歐盟的民主和自由 而俄國普京根本就是沙皇在世 而且國內鎮壓意見、打壓同性戀人士凡此種種都令烏克蘭新一代的人覺得厭惡所以早兩天新政府上台宣布將俄文不再列為官方語文令普京 所以2004年這場橙色革命之後到現在10年這些後遺症繼續在處 你看看地圖,將來烏克蘭分分鐘變為黑海邊的大型耶路撒冷,真是一個火藥庫 因為那裏的文化實在太多元和衝突太大 其實烏克蘭的經濟是依賴俄羅斯,但本身地理有歐洲糧倉之稱 農產品是很豐富的 這亦是歐盟與俄羅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將納入歐盟中,都有一個考慮 如果烏克蘭的農產品會否傾銷呢? 亦沒有關稅的問題這也是要考慮的地方另外關乎軍事工業因為前蘇聯的年代都是海軍的搖籃 製造船業或其他產品都是出口到中國和巴基斯坦很多地方這些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地理上的重要地位比之前說的格魯吉亞重要很多所以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如果真的俄羅斯要出兵的時候烏克蘭呢 亦不是武力反抗,亦隨時一場很大規模的衝突 會否變成另一個阿富汗,打成十年八載,不是沒可能 還有周遭的國家介入,到時局面可能會失控 所以大家都按兵不動,德國亦跟 俄羅斯互相確保烏克蘭的完整,不敢輕言搞分裂 所以現在這個也頗頭赤因為帳面上來說有沒有歐盟在後面搞鬼或者美國、CIA 俄國就在後面爭論但其實以現在美國的弱勢、歐盟 這些新生代不會真的如何干涉別人的內政 純粹是因為歐洲和美國代表的價值觀對烏克蘭大多數人尤其年輕一代有吸引力 就是民主、自由、人權等 所以俄國的問題是,他自己不思改革 自從1991年後,他一直走回打倒吞 在戈巴卓夫、葉利欽、普京、沙皇、列寧、史太林的獨裁基因浮在上面 對於烏克蘭來說,烏克蘭進步的人覺得比俄羅斯快 於是就有分離之心 但就是因為黑海的問題 所以這樣下去,令人頗擔憂 現在就看看普京會否罕然出兵 如果你出兵,或者在烏克蘭搞局,美國如何應對? 他出兵,那你怎樣? 難道你派美軍去烏克蘭,不可能 那是怎樣的反應? 因為這個邊場莫及,亦不是美國現在的軍事力量能夠有效地、迅速地反應的地區 因為他已經將其他壓到亞洲和中東的地區 所以這部分就要靠德國鎮住 因為只要德國為首的歐盟背後可以支持烏克蘭西面的局勢 我想俄羅斯就不會隨便出兵 但這是2014年 所以很多熱點會否爆發動盪甚至戰爭 令人非常關注,不要以為與香港沒有關係,一旦美國捲入歐洲 對於世界經濟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烏克蘭看似毫無關係 跟香港,但與中國的關係,在軍事方面是很密切 在幾十年來,賣了不少東西給中國 由氣戰登陸艇,到以前那艘瓦良格的航空母艦 現在做了賭場,還是放在深圳灣那艘 那些都是烏克蘭出口的軍事設施 還有很多發動機、直升機、引擎,這些全部都是出口給中國 所以烏克蘭的局勢有變,可能與中國 軍事採購有密切的關係 不會,今天局勢值得繼續關注 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